各位同學大家好，感應篇，回篇裡面的注解內容非常豐富，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冇辦法將嗰啲注解精彩嘅地方一一提出嚟同大家報告，但係嗰本書流通量好廣，希望大家自己要認真努力學習。特別是要時時依照古聖先賢的教诲認真反省改過自新，我們先能幫助自己脫離苦難，不單止是現前的苦難，一般人重視現前，又點知以後的苦難比現前不知會嚴重幾多倍，這一點是值得我們警惕的。最後他的結論，崇信聖賢者，未有不獲聖賢之報者，這句話結得好，亦是勉勵我們，我們要崇敬信仰聖賢人的教诲。乜嘢係崇敬，乜嘢係信仰，總在依教奉行，我哋先能得到好似聖賢所講嘅真實果報。第60節一句，親臨道德，注解一開頭就跟我們說，世間道德之人，哪些是道德的人？如讀書明理之儒士，儒家刻苦修行之僧道，這些是有道德的人。換句話說，道是明理，德是能將他所明之理落實在生活上，叫德行。下面讲，言为法则，行则皆无，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这种人就是道德之士了，他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为社会，是为众生，不是为自己，所以说超等出伦，他们超越 一般普通人，从边度超越普通人起心动念，冇话唔系自己嘅，心量窄小。道德嘅人心量广大，喺佛法里面讲嘅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无论我哋现前系乜嘢身份，从事边一种行业，都要懂得呢个道理，都应该要修学。所以心要大，谚语常讲量大福大，人人都希求大福报。大福报从边度嚟嘅？唔知道。先人嘅教诲教得太多啦，而我哋疏忽咗，亦时时听到，甚至自己亦时时讲，讲完听到冇在意，冇在意系冇真正将佢摆喺心度，冇真正将佢摆喺行为上。所以殊胜嘅果报自己得唔到，我哋生活喺世间，世出世间嘅圣言，唔单止喺中国，喺外国其他宗教，大圣大言几乎都异口同声，为我哋宣布要成人之美，唔成人之恶。人哋做嘅嗰啲事情对社会众生不利嘅，我哋唔帮助佢。如果佢对社会众生有利益嘅，我哋要尽心尽力帮助佢，随喜功德。嗰种功德同佢所做嘅，嗰种随喜功德同嗰个所做嘅功德无二无别。点解呀？你哋嘅心相同，佢能亲身去做系佢缘具足，我唔可以去做我嘅缘具足，我哋心量一样嘅平等嘅，所以得嘅福报亦相等。如果见到人哋嘅好事、殊胜嘅事，如果嫉妒障碍、言语毁谤，用种种唔正当嘅手段去破坏，呢种罪就重啦。学佛嘅同修都知道，五逆罪里头有破和合争，呢句意思好广，但系好少人懂得，以为破和合争系破坏僧团。佢对呢句话了解嘅意思非常狭窄。和合争嘅本意系乜嘢？争系团体嘅代名词，而且嗰个团体系和睦嘅，所以叫做争团，未必系指出家嘅团体。世间任何团体，只要佢领导同被领导组成嘅分子 一味和睦，那个团体就叫僧团，未必指出家人。出家人在一起不和合，那个不叫做僧团。所以佛讲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啊。所以叫和合僧，和合佛家讲的六个条件，六和经，我们在其他宗教里面看到，天主教里面我们看到，伊斯兰教我们看到，他们确实具足六和经。那个团体对社会对众生有贡献的，他们做出很多很多福利事业，如果我们对他恶意批评、恶意毁谤，这种罪业堕地狱，这一层意思知道的人少了。在中国儒家、道教，那些真正修行人都是和合僧团，我们看看其他宗教，只要真正信奉宗教，明白教义，依教奉行，自利利他，无一不是僧团。僧团里面，佛教僧团比其他宗教僧团殊胜的地方，就是佛教里面没有自私自利。佛的教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就是超出一切僧团之上。但是我们想想，我们学佛了，加入佛教僧团，我们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我们就绝对不在其他宗教之上，甚至还比不上其他宗教。我们要凭良心讲话，不可以自赞为他。人家的好处就是好处，长处就是长处。我们见到要称赞，要赞扬。我们比不上人家的地方要承认，要悔过。佛法是高，是殊胜，做不到啊。对那些有道德的人，你如果侵犯，那罪过就很重。你对他们不单止没有尊敬，你还轻视他，有意无意之间侮辱他，欺负他，障碍他， 老实讲，佛家结罪不是结罪，你障碍是一个人。你欺负一个人，侮辱一个人最少，即是说他们的道德、学问、德行对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你侵凌、侮辱他，是破坏社会大众的信心。佛在经典上说，那些善知识是众生的眼目，黑暗的明灯，他们教化众生。那些人是社会上的善人，是社会大众的好榜样。你侮辱、毁谤那些人，不是对他，你是对整个社会一切众生的侮辱，将一切众生善良的模样遗弃了，令社会大众失去善恶的标准，这种罪过大了。因为这种结罪，他先堕阿鼻地狱。反过来，你对道德之士的称赞、拥护、帮助，功德无量无边。吉凶祸福就是一念之间，所以觉悟的人一定会全心全力赞叹协助。我们力量不够，缘分不够，我们向往的心是圆满的，我们称赞的心是圆满的，还是得圆满功德，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要造作罪业？好，而家时间到啦，我哋就讲到呢度。